Hello，欢迎来到啾啾 TV 苗知识，我是 Joey。 上期说到了第十七使徒主勋，竟然是 Zelly 对付定元堂的希望。渴望赎罪的 Zelly 利用献祭初号机的仪式，想达成自己的计划。需要被拯救的灵魂在主勋身上，而肉体在定元堂那里。这样其实等于 Zelly 将人类的生存权让给了代表使徒的主勋，甚至 Zelly 直接将使徒伪装成第五适格者，送去了 Nerf。 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勾心斗角，只看立场不看道理是人类的本性，这一点对 Zelly 与 Nerf 都是如此，就连军方以及政府都被隐瞒。而如果 Zelly 向 Nerf 开战，政府与军队就要选边站，当外敌消失，刀刃向内的时代就要来临。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不喜欢里面有灰暗的人际关系，就像赤木母女与定元堂的复杂关系，明明定元堂的股价都已经跌停板了，还会有人继续投资。当然影片中真的几乎所有感情线都不是很正常，我也有同感。理论上赤木绿子见到自己母亲的下场应该不会再飞蛾扑火，但是她却与母亲犯下同一个错误。她明知道围在定元堂心中的地位，就连围的复制人林，定元堂也会特别照顾。其实最后绿子的叛变只是对自己连复制人都比不上的抗议，她还依然爱着定元堂。但是爱是两面的，反面就是恨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Alpha 中的重要女性角色几乎都有裸体镜头，凌波凌、明日香、葛城美里，就连最不可能露的绿子在被 Zelly 审问时也要赤膊上阵。当然还有这位网友提到的量产机的回忆，小时候被那些血腥的场景吓到。按照绿子说的， Alpha 就是人类，而量产型是模拟插入栓，没有灵魂，所以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丧尸版 Alpha 呢？最后的使徒主勋带着二号机准备进入 Nerf 的核心最终教条，就在这时定元堂下令让初号机追击，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阻止十七使徒进入最终教条。可这里梅里的疑问是为什么要选中二号机，副司令东岳的猜测是使徒想与二号机融合。定元堂接着分析，可能是要带来人类的毁灭。真嗣并不相信主勋就是使徒，在梅里的劝说下，他接受誓使出击追赶二号机，好不容易追到了主勋。可是无人驾驶的二号机与初号机纠缠在了一起。 Alpha 是从亚当衍生出来的产物，在人类眼中是禁忌，人类为了生存下去竟然会利用这种东西，让主勋十分不解。其实 Alpha 与主勋一样，都是由同样的身体组成，都是从亚当衍生出来的，只要没有灵魂就可以同化，而这部二号机的灵魂正在自我封闭。这时真嗣发现主勋竟然有 AT 立场，这是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地方，是心灵之关，也是所有人都有的心之壁。眼看主勋就要进入最终教条，而初号机似乎无法阻止，梅里这时冷静地说，如果初号机的讯号消失或者有变化时，立即启动自爆，这样总比第三次冲击要好。人类的命运，人类的希望伴随着悲伤。就在这时初号机、二号机、主勋进入了结界，已经无法追踪他们的情况。进入最终教条的主勋立即去到了白色巨人那里，并且主勋仅仅使用意念就打开了被称为天国之门的最后防线。这个时候梅里他们隐约感觉到了一个 AT 立场的存在，不知道是不是新使徒，其实那个就是凌波凌体内的莉莉丝，她在监视着他们的行动。主勋询问白色巨人，亚当所生的一切必将回归亚当吗？就算毁灭所有人类？就在这时主勋意识到不对，眼前的这个白色巨人竟然不是亚当的身体，而是莉莉丝的。原来如此，这时的主勋感到人类的可怕，人类欺骗了他。好不容易真嗣打倒了二号机，主勋并没有反抗，而只是面带笑容的接受，被初号机抓住。这时的主勋并没有憎恨人类，相反向真嗣道谢。主勋其实一直期望真嗣可以来解决二号机，不然主勋将会与二号机一起生活下去。如果原本计划成功，理论上所有亚当衍生出来的都要回归与主勋融合，而人类会死亡。但可以让亚当存活下去是他的使命，即使人类会因此灭亡，不过他也可以选择死亡。对他来说，生与死都是平等的，因为生存下去要承担亚当的未来，而死亡就可以获得绝对自由。所以主勋要求真嗣摧毁自己，不然人类就会灭亡。人类与使徒只有一个可以逃过灭绝，得到未来。主勋看了看莉莉丝的灵魂，说人类更需要未来。 这也象征着放弃了自己的未来，成全了莉莉丝，而真嗣内心挣扎了很久很久，最后还是杀死了主勋。这个结果正是定元堂所要的，也是全人类所要的，使徒的威胁正式解除，更加狡猾、自私和有着强烈生存意志的人类得到了胜利。可能这就是使徒憎恨人类的原因。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喜欢自己，所以他认为主勋应该活下去，自己才应该是死的那个。而梅里不同意，觉得应该有更强生存意志的一方活下去。主勋渴望死亡，他放弃了生存意志，依靠着虚假的希望。真是没有做错，对于生命有限的人类来说，可以继续活着是一种奢望，所以人类会更有生存欲望。而拥有近乎永恒生命的使徒来说，活着是一种责任、压力与负担，所以活着与死亡是平等的，可能死了才是解脱。可真是因为这件事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，毕竟他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。到了这里， TV 版故事已经接近尾声，由于 TV 版的结局我在 Alpha 新旧对比影片中有讲，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，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 Alpha 新旧对比影片观看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剧场版 AR 与真心为你的故事了，一起来见证人类的本性。需要不断寻找敌人的人类，一旦失去了真正敌人，就会开始寻找下一个，所以只要失去了可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，下一个敌人就是人类自己。现在的真嗣感到无比空虚，林波林是可怕的复制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朋友主勋又死了，所以只剩下了住在第一脑神经医院的明日香了。趁着明日香的医院需要封区，所以病人交接，真嗣一人去到了明日香的病房。真嗣现在只可以对着昏迷的明日香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他很担心林波林与梅里，他已经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，想让一直有主见的明日香救救他。可是就在他无意撕破了明日香的衣服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，并且是最差劲的男人。这就是新25集 AR 的开始。而消灭了所有使徒， NERF 总部也被全面封锁，但是 NERF 在封锁状态下依然保持着第一警戒状态，这让大家很不理解，最后的使徒不是已经消灭了吗？现在绿子也不在，估计 NERF 将会面临解散。不过看似人类不会恢复之前的生活，因为人类补完计划的倒计时已经启动，所以直到补完计划的开始还依然是 NERF 的任务。而知道部分真相的梅里虽然消灭了17使徒，但是反而更加担心，因为人类补完计划其实就是人工进化，将拥有缺陷且用尽资源的人类进化成完美的单一个体，这是个理想主义的计划，并会用 Eva 执行，不是亚当也不是 NERF。 就如同加持良知预测的一样，对于宰里来说，预言的时刻即将来临，可是现在失去了朗基努斯之枪，所以不能按照原计划用莉莉丝执行仪式，而是要用莉莉丝分身初号机代替。一直都说的 Eva 是亚当的衍生，但是初号机是个例外，它是莉莉丝的衍生，但是定元堂反对，他认为这与 Zelly 的剧本不同，人类为了创造 Eva 而存在，人类必须要迈向崭新的世界，所以才有了 Eva 系列。而 Zelly 有人反驳，我们不要为了登上 Eva 的方舟而放弃人类的形态， Zelly 只是想通过仪式让停滞不前的人类再生，灭亡的命运也包含了新生的喜悦，透过死亡，神、人类和所有生命能够合而为一。而定元堂认为死亡无法孕育任何事物，这时基路议长说将死亡赐予你们，然后就结束了会议。看来 Zelly 与定元堂的分歧并没有解决，虽然 NERF 拥有 Eva， 但是 Zelly 也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散会后，东月自语，人类在生存中找到意义，唯留在 Eva 中时正是如此期望。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往往是用善意铺成的，所以不管人类补完计划多么伟大，就算可以使人类进化或者伟大复兴，但是失去了个体思想，大家融为一体，就算可以永生，真的有意义吗？所以东月会说，人类在生存中找到意义，就算身为复制人的林波林，每一个复制人之间喜好也有所不同，之前最珍贵的东西也会变得毫无价值。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想法，人类从来无法理性思考，就算学者也会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想法，所以人类就是最会自圆其说的生物，这样也正是大家无法变成单一个体的根本。 为了找到真相，葛城美里私自进入 Maggie 寻找，他的执着没有白费，终于被他找到了真正第二次冲击的缘由。可是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了警报，难道美里被发现了吗？很快美里意识到，这次的警报并不是自己引起的，而是有人正在入侵 Maggie， 战争要开始了。东岳副司令亲自指挥，用线路的切换来阻止入侵者。可是 Nerve 的网路已经被攻陷，发动攻击是五台类似 Maggie 的电脑，攻击来源德国、中国以及美国。看来 Zelly 全力攻击 Nerve， 用五台 Maggie 电脑， Nerve 明显处于下风。这下如果控制了 Maggie， 等同于控制了 Nerve。 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地缘堂只好去找被囚禁的绿子，叫他回到工作岗位，他可是这方面的高手。当时使徒入侵 Maggie 也是绿子阻止的，可以说唯一杀死使徒的人就是他，必要的时候就算抛弃的女人也可以再次利用，这就是定元堂。事态越来越不妙，第二东京市已经下达 A801 命令，取消了 Nerve 的特殊法律地位，控制权要交给日本政府接管。定元堂说，现在莉莉丝与亚丹都在我们手上， Zelly 一定很着急。就在这时，绿子成功赶走了入侵者，启动了666 B 型防火墙，这更加惹怒了 Zelly， 因为开启了666网路防御，要侵入极为困难，只能停止占领 Maggie 的任务。记录议长表示，原本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，但是现在别无选择了，只能直接攻占总部。现在的 Zelly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 Nerve， 绝对不能让补完计划走向定元堂的版本。看似这次 Zelly 会大开杀戒，梅里立即安排驾驶员进入 Eva 并发射出总部，因为如果不这么做，那些驾驶员都会被杀。明日香立即中断治疗，准备进入二号机并藏在湖底。在准备将初号机藏在地下都市时，发现驾驶员还没有进入初号机，真嗣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，而凌波凌浸泡在一体中无法找到。特种兵很快就攻入 Nerve， 已经侵入到第二层，他们投入了大约一个师团的战力，总部迟早会被占领。这时定元堂站起来说，东岳教授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。定元堂将一切交给东岳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看来要在总部沦陷之前提早执行计划，所以东岳说，替我向为问好。虽然 Nerve 战胜了17使徒，有着 Eva 这样厉害的武器，但是对付人类他们还是零经验，加上 Zelly 在人类中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，使徒全灭后， Zelly 也不再忌惮 Nerve。 比起使徒，狡猾卑鄙的人类难对付得多，最后当然演变成一场对 Nerve 的屠杀。梅里不能眼看真嗣被杀，所以亲自出去救真嗣。人类的相互残杀竟然没有底线，人类天生就是残暴好斗的生物，如果不用制度牵制人性，人类会大量歼灭人类。所以梅里下令舍弃第三层以上，立即灌入分权树枝，阻挡敌人入侵。可梅里刚离开指挥部，特种兵就闯入了指挥总部。就在真嗣被特种兵找到准备处决时，梅里及时赶到救下真嗣。可是现在初号机沦陷，二号机也被追查发射路线，所以梅里想尽快夺回初号机让真嗣进去。不过现在的真嗣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，没办法的梅里只好告诉真嗣第二次冲击的真相。原来第二次冲击并不是人类接触亚当造成的，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，是为了要在其他使徒没有苏醒之前将亚当还原成卵，减低对世界的伤害所引发。人类其实与亚当一样，都是从莉莉丝的生命之源诞生，而人类就是第18使徒。其他使徒因为舍弃了人类的形态，所以有了其他的进化可能。按照梅里的说法，莉莉丝其实是所有生命的起源，不管第一使徒亚当还是最后使徒人类，都是从莉莉丝的生命之源诞生，也就是莉莉丝其实是万物之母，而之前人类错将莉莉丝当作第二使徒。有趣的是，如果莉莉丝不算使徒，那么原本第18使徒的人类就会变成第17使徒，也就是死海文书中记载要消灭17使徒也包括人类自己。不过人类自身之间相互排斥对方，这注定是一场悲剧。就算没有外敌，第18使徒似乎也会自我灭亡，自杀可是人类的专利。所以梅里拜托真嗣消灭所有 Eva 系列，这是人类以现有形态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。而东岳正在指挥最后的抵抗，封闭最终教条为优先， 可是宰理并不会轻易放弃，使用了很多导弹直接将地下都市炸开，无论什么代价都要消灭 NERV， 因为他们要引发第三次冲击，并且是要利用 EVA 引发冲击，所以必须得到初号机。日本首相对 NERV 暗中在执行人类补完计划感到震惊，目的竟然是要消灭所有人类，那么憎恨同类的生物就只有人类了。这时雇佣兵开始攻击藏在湖底中的 EVA，可是没想到这样反而让沉睡的明日香苏醒，并且她在二号机中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她的母亲灵魂也在二号机中感受到母亲的明日香不再孤独。她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对特种部队进行反攻，人类的武器在 EVA 面前完全无效，明日香轻易歼灭了特种兵部队，眼看宰理就要成功的计划再次中断，现在的 EVA 在宰理眼中是最大的麻烦。这时记录一长下令要以毒攻毒，派出了他们秘密制造的量产 EVA 系列，一次就出动9部 EVA， 而且这9架 EVA 不但是用虚拟插入栓无人驾驶，而且全部都搭载了 S2 激光。看来宰理已经克服了之前的技术屏障。东岳立即知道宰理想直接在 NERV 引爆第三次冲击，看来预言的时间真的要到来了。梅里下令让明日香歼灭全数量产 EVA，然后带着真嗣去往初号机那边。明日香笑道，这对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来说还真是过分的要求呢，而且现在的二号机的剩余电量只有3分30秒，要解决9台 EVA 也就是需要20秒一台，这感觉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不过这可是明日香，他可不会轻易认输，要知道输赢对他有多么的重要。梅里好不容易将真嗣送到通往初号机的秘密出口，可惜自己身受重伤，这时他把一切都寄托给了真嗣。当然之后不会有人能帮助真嗣，所有都要他自己抉择，因为梅里知道自己已经时间不多了。可是这时的真嗣依然没有走出阴影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驾驶 EVA 去杀人，他对主勋做的事，对明日香做的事，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善良，反而是狡猾懦弱只会伤害别人的人，所以最好就是什么都不做。梅里对彷徨的真嗣说道，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，等你完成了任务一定要回来。梅里给真嗣一个大人的吻，然后说了句等你回来再继续下面的事，就将真嗣推入了电梯之中。梅里体力不支倒地，梅里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，现在梅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加持的遗愿，他心里很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兑现对真嗣的承诺。而林波林体内的莉莉丝灵魂正在默默监视着梅里他们，他似乎也在判断接下来要怎么做。这时定元堂去到了林波林的位置，要准备实施自己的计划，让林与自己去往最终教条，在那里开启创造神的仪式。明日香最后能消灭9台量产 EVA 吗？最后 Zelly 与定元堂谁可以成功执行自己的计划，为真正的理想是什么？请继续收看下期存在的证据，灾力、定元堂与为之间的区别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